总是会有收获的，总是会有收获的。我交了荷花雨，那秋那秋，哎，秋秋什么来着？ 秋比特。 秋比特的箭啊，射中了我的头。有两个水灵灵小媳妇儿，那眼神儿，它浪不溜丢，浪不溜丢，浪不溜丢，浪不溜丢。你呢？ 动死迎风战，饿死踩肚行，干这种不三不四的事，吃平平白白干 好。我看你们两个是望乡台上打哈哈，不知死的鬼呀！你们两个， 我们俩在这一位还是叫老，不过干这种事， 只要你们把信送到，那就是打开了两座金库的大门。往后， 快去抬头， 快呀！ 你们两个另谋高就去吧。 官爷， 滚！ 官爷， 官爷， 官爷， 官爷， 官爷！ 哎呦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我们卷了官爷的脸子，官爷踹了我们吃饭的碗子。 我们卷了官爷的杆子，官爷卷了我们的行李卷子。徒弟老掏耳朵，这下他们拐迷了。 我说你不对，不对，真不对，不该讲花爷来得罪，花爷恼怪下罪，你回家我辞退，弄得我也受连累，现如今工作垮了，饭挨打，你快吓傻了，要不你求花爷，要不我求花爷，要不咱们给花爷赔个不是。 什么 赔不是啊？ 过去 哎，要不咱们也去送信， 送信儿， 对，送。 心。山起酸风， 脚起醋辣。 山起酸风， 脚起醋辣。 山起酸风， 脚起醋辣。 好， 就这么办。 不加之痛苦。

到了没有啊？ 都送到了。 哎，再去看看，再去看看。 站不安来，坐不稳，心惊摇荡。心笑我色胆，天来当哪个男人妄想。 有道是偷吃的果子 为妄想。 花爷，外面有个女人找您。 你说什么？ 有个女人找您。 女人？ 女人 找我？ 不是找您， 女人找我。怎么样怎么样，说来就来了。哎，你快来帮我打扮打扮。 哎，好嘞。 钱咱有，咱有的是。 花爷，您真是把个要饭的呢，花小钱儿可干不成大事、啊。 我不是没掏完了吗？没掏完呢、啊，这样。嘿嘿，贵嫂。 花爷。这点钱儿，装跑腿还差不多。不过，办这事跟贩卖人口差不多，那我得担多大风险呐！ 我这两天手头不是有点紧吗？ 您手紧呐？那您就把钱。 我 再瞧瞧，我再瞧瞧。 这娘们真他妈黑。不成敬意，请贵嫂笑纳。 欢迎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 贵嫂，我那信儿。 爱情的花招，那女人远比男人

水沟，你们使劲倒，猛劲甩，把那老子里的怪物大头冲下往那沟里栽，咕咚一声，让那满沟的臭水恶浪恶浪臭水高高掀起来，掀起来。 Thank you.

花爷，你真在这儿啊？那你给我写的情书算怎么回事儿啊？ 我也爱你，我也爱你。 这这回呀，你们的命没了！哎 呀，大妹子，救救我们吧！ 救救我们吧！ 你们两个人的脸呢？嘿，丢尽了！ 怎么回事？